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北京市明确，进返京人员及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需提供证明。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今天起征求意见。 市住建委今天公布今年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政策性住房已建设筹集5.5万套。 网约车聚合模式打破垄断，但法律责任边界急需界定。 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难民危机持续，俄法表示愿意充当调解人。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哎呀，好的，今天夜间啊晴转多云，风力不大，最低气温预报啊平原地区2度左右，山区呢在-1度到-2度，天气条件呢逐渐转为静稳，空气湿度增大，大部分地区啊将会出现轻雾和雾。其中后半夜啊，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局地最小能见度啊不到500米，对交通出行呢会有明显的影响。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6点半已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有开车出行的朋友啊，请注意防范这种大雾天气。那么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呢2到3级，气温呢缓慢上升，预报最高气温呢能上升到13度左右。应该说天气啊对出行户外活动没有影响，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黄工，未来几天天气还会有明显变化吗？ 未来几天呢，从目前最新的资料来看，后天到周日啊可以说天气多变，其中呢周四到周六多为晴间多云或多云天气，还有晴雾和雾，夜间呢能见度会比较差一些。那么周日呢转为晴天，还有冷空气影响，将有大风降温天气。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有7级左右。那么这几天气温预报呢，最高气温在14度到8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3度到-2度之间。可见后天到周日啊，先后有轻雾和雾，还有大风和降温，这些天气啊，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建议咱们公众朋友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同时呢还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的重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着力推动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在这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中方所提的全球性仗义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 习近平强调，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我愿通过多种方式同总统先生保持联系，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中美经济在经济、能源、两军、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可以利用两国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团队等对话渠道和机制平台，推动务实合作，解决具体问题。 习近平强调，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中方当然要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好与此有关的问题。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天下并不太平，中美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对美中两国和世界人民都负有责任。双方应通过开诚布公和坦诚对话，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确保两国竞争是公平健康的，而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讲，历史是公正的，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我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拜登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在中美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让两国人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应该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接触，了解彼此文化，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1例，本土病例11例，辽宁7例，都在大连市；黑龙江2例，都在黑河市；北京1例，在朝阳区；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北京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1场新闻发布会，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透露，昌平区北七家镇鸿福苑社区近14天没有新增本地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发生，从16号开始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 截至目前，北京市还有2个中风险地区，为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以及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除此之外，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今天下午4点，随着鸿福苑社区党委书记杨颖宣读完鸿福苑解封报告，昌平区北七家街道鸿福苑社区正式解封。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在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了解一下。继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4点钟之前啊，记者就驱车30多公里来到了昌平区鸿福苑的南门外的火炬广场。那么现在的今天下午的这个火炬广场啊，在那个舞台上竖起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屏幕，4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转播咱们北京市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等庞星火宣布解封之后呢，现场啊爆发了一片热情的这样的一股欢呼，还有很多红旗在舞动。那么紧接着呢，就是鸿福苑社区党委书记杨颖宣读了鸿福苑解除封闭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那么宣布解封的同时呢，也是要求大家继续做好7天内的自我健康监测，加强个人健康防护。出入小区的时候也是必须配合做好查证、扫码、测温、登记等一些卡口的防控措施。那么在解封之后呢，社区居民啊可以说是第一时间，那么就是从这个南大门有序的走出来。那么孩子们是欢呼雀跃，大人们呢也是都是这个 喘了一个粗气，都是这种兴奋的这样的一个说，终于解封了，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哈。那么我也问了他们的一些下一步的安排，那么很多人都是说，这么多天26天啊，这样一个封闭，上班啊，去工作、学习啊、生活各方面都耽误了不少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就要把这样一些损失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时间里边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要尽快的去做起来，上班啊、上学呀、看望老人、孩子呀、和家人团聚等等。那么我也问了对政府管控措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大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说啊，感谢政府啊，在这么多天里边的一些无微不至的一种关怀照顾，也是对这种封控措施表示理解。毕竟这种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措施，只有这样的一种严格的封控措施才能缓解，才能这个阻断这种病毒的这种传播，大家对这个还是都是比较肯定的。 嗯， 另外呢，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鸿福院雪夜演唱会的视频成为网络热搜的主角啊，黄福小鹏。那么他呢是中戏学生，我采访的时候呢，他说呢，他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一些经验啊，那么继续要从事志愿服务。那么这段时间呢，他的经历呢，也是对他今后的一个艺术之路啊，可以说是更加的明晰了。那么他说，今后像类似对这个社区居民的一种演出，他还会和他的朋友们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北七家镇镇长乔坤呢，介绍了一组给我印象深刻的数据。那么鸿福苑小区啊，自10月22号0时开始实施封控，累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17例。小区呢共有117栋楼，居民3万多人。封控期间啊，医务工作者、区级的下沉干部、镇政府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保安有3562人共同参加了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全民核酸检测呢是10次，累计检测是295223人次。平均的每天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是19000件，平均每天呢为居民外出购药440次，平均每天保障患有尿毒症、心脑血管疾病的居民及孕产妇外出就医36人次。隔离期间呢，共有16名新生儿出生。那么为畅通信息呢，在封控区内建立了159个微信群，志愿者对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划分，买菜、买药、心理疏导等需求呢，安排有专人负责，来确保各项工作有效对接、顺利完成。那么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个志愿者也是在封控区内啊设立了抗疫广播车，并且举办了3场演唱会，有效的缓解了居民的精神压力。主持人， 迎来解封确实非常不容易，也为咱们的社区居民感到由衷的高兴啊。好的，非常感谢靳旭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再来看，在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从明天0点开始，严格控制进返京的3条管理措施将正式实施。详细的内容，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么明天0点开始呢，就开始要实施严格限制的进返京措施之后，对于市民群众，您有哪些提示？北京警方又有哪些保障措施呢？ 好了，首先还是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吧。那么从17号的0点开始啊，人员进返京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那么14天之内有过1例以上，那么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啊，这个旅居史的人员是严格限制进返京的。环京地区的通勤人员首次进返京，也是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那么此后每次进京，持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那么14天内呢，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的人员，原则上是非必须不进返京的啊。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措施的实施呢，包括像民航啊、像铁路都今天公布了相关的一些措施啊。明天呢，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铁路记者也会在现场进行探访。那么今天呢，这个北京警方呢也是公布了在这个高速公路自驾车进返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管理的措施。那么也是特别提到了为了方便这个自驾的这个人员，因为可能他这个进入北京的时候有的这个人员肯定是没有持这个核酸检测的相关的证明的。那么为了方便他们呢，在13条高速公路设置了这个临近北京的这样的这个服务区里边的核酸检测点，那么也是一个临时应急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13个检测点呢，分别位于比如说这个京台高速的万庄、大广高速的牛驼、京礼高速的大海坨、京藏高速的官厅、京津高速的沙城、京港澳高速的涿州、 京昆高速的涞水西、京哈高速的香河、京沪高速的徐官屯、京津高速的白骨屯、京秦高速的三河、京平高速的济州和京城高速的金山岭。那么这些检测点呢，只是服务群众的一个救急的措施，条件是有限的。那么北京警方也是建议市民群众进京之前啊、要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减少等候时间，避免在这个临时的检测点去聚集啊。那么群众到了这个临时检测点之后呢，会进行这个核酸采样啊、要填写这个承诺书，按这个要求落实相关防疫措施后，持这个核酸采样的回执检查站会予以放行。除了这个高速自驾之外，也有许多这个环北京的通勤人员啊，他们进京也是有要遵循这个相关的规定的。那么北京警方也是通过这种进返京人员信息建立了一个通勤人员的数据库。那么首次查验这个库内人员是查验48小时之内的这个核酸证明，那么以后14天之内的这个核酸证明是都有效的。那么如果说在通过这个检查站的时候啊，你并没有在这个数据库里边，那么库内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啊，也是会进行一个现场的采集，但是需要提供环京地区的居住证明、在京的工作证明和48小时之内的核酸证明。那么通过这个身份确认之后，会被纳入到数据库管理啊。那么以后就可以按照我刚才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模式进行操作了。 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发布会上哈、北京市呢也说是收到了多个快递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的这个协查函，并且也确实检出了阳性。那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呢，今天也是介绍了，那么北京确实是也收到了多个快递包装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协查函，也是检出了阳性。那么目前呢，都已经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核酸检测、密接隔离和周末消毒这些管控的措施。那么庞星火也是提示啊，那么目前也是收发快递包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建议市民呢，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那么也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另外呢，快递从业人员要按要求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这些防控的措施。那么对于市民来说，收发快递的时候啊，尽量是要正确的佩戴口罩、佩戴一次性的手套，减少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的在固定的地点存取，实现无接触的交接。如果是非得需要这个当面签收快递呢，也是尽量与快递员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拆快递的时候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到家里，那么按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处理处理完包裹之后也要及时的，比如说清洗双手啊，避免触碰口鼻等等。那么从这个源头和这个收这个快递都做好相关的防护。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昨天海淀区居民收到来自内蒙古发来的快递呈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近期正值双11快件寄递高峰，那么进京快递将会如何进行消杀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探访了中通、顺丰等快递公司，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的中通快递京津冀转运中心，一辆辆装满包裹的大卡车正摇摇晃晃地停在转运中心的大门口。几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洒装备的消杀人员立即上前进行消杀。中通快递公共事务部主管李彬彬告诉记者，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背着雾化器，为刚刚到达转运中心的快件做一个车厢开门的消杀。经过这个消杀步骤之后，快件将被放在传送带上进行分拣。 跟着李彬彬走进转运中心，一辆辆卡车打开后备的柜箱，连接转运带，而后包裹快件纷纷落在转运带上。两位专门的消杀人员对经过的包裹进行喷淋，经过第一次消杀后的包裹快件便开始进入正常的分拣流程，很快还会进行第二次消毒。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快件经历的最后一步分拣。经过这一道分拣之后，快件就会流入面单地址所写的网点，最终派送给客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送带两侧向我们的快件喷洒消毒液。 经过两次消毒的包裹快件被放入不同网点的车辆，运到网点后再派送到消费者手中。此外，记者了解到，中通快递的办公区、宿舍区、食堂每天都会定时进行两次生产生活环境消杀。北京顺丰副总经理姚红旭也介绍了顺丰快递的消杀情况。 场地啊、快件啊、车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消杀。进京快件的话，我们进行至少两次这种消杀，中转环节消杀一次，派送环节也进行消杀。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发改委正在会同市教委，按照国家要求，研究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将于近期出台。 年初确定的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如今落实的如何？近日，市住建委对外公布2021年民生实施项目进展情况。截至9月底，全市已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55067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10%。2021年31件重要民生实施项目，主责单位显示为市住建委的有3项，都涉及到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一项是保障房建设和危旧楼改造。市住建委昨天披露，目前已超额完成保障房建设目标。截至九月底，全市已经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55067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10%。在危旧楼改造方面，目前启动改建试点项目，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截至十月底，已经分5批新确认了558个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新确认率140%。已实现新开工196个小区，新开工率65%；实现新完工130个小区，新完工率130%。 第二项是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治理。2021年已形成3批12345市民服务热线物业管理诉求前100项专项治理项目清单，合计295个项目。截至目前，纳入前2批专项治理的195个项目当中，有186个项目已退出第3批专项治理名单。同时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全年全市住建房管系统共实施物业类处罚300余起。 第三项是老楼加装电梯工作，计划全年开工400部以上，竣工200部以上。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十月底，全年已经新开工电梯471部，完成227部，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的任务。 上医院看病排队是个头疼的事儿，为了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石景山区探索上线了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加医疗服务模式，患者可以一次就诊一次缴费，缩短就医时间60%以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信用医疗是先看病后付钱，之后一步记得到这儿来交费就行了。 在石景山区首个信用加医疗试点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里，患者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或医院自助机上进行申请，信用评价通过后就可以使用信用加医疗服务，免除就诊过程中挂号、检查、取药等环节的重复缴费。石景山区经信局副局长杨光介绍， 做了一个平台，为我们每一位患者购买了保险，这个保险是不需要患者付费的，是这个平台来付费的。我们每一位信用良好的患者可以初始取得一个2000元的授信额度，在这2000块钱以内，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院内先诊疗后付费。 患者张女士在使用了几次信用就医后感到非常方便， 快多了，可以在手机上约，然后我直接就可以找大夫看病，我要是有检查什么，我直接就都可以直接去做，等到都完事儿了之后在机器上再缴费。如果要是有大额的费用，他这还可以有一个垫付，等我资金挪用开之后48小时我在手机上一支付就行。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王海英副院长介绍，医院试点信用加医疗一年以来，患者平均就医时间缩短60%以上，患者满意度达到97%，逾期未缴费的情况基本没有出现， 减少患者呢在医院里头滞留的时间呢45分钟到1个小时，同时呢也减少了院内交叉感染的一些情况。同样呢，像一些滴滴打车、代打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信医疗呢也可以是家属为自己的子女、老年人代缴费，方便了患者，方便了家属。 目前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石景山医院和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信用加医疗，全区累计服务患者11000多名，信用结算总金额达到240万元。未来石景山区还将在更多医疗机构进行推广，探索住院免押金、手术意外险等服务。石景山区卫健委二级调研员吴立平说， 急诊比如我们脑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到医院紧急要手术治疗的这些呢，通过这个一次性的缴费，对抢救生命抢救来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区的医疗机构要推这项工作，最终实现让患者到医院只是看病、就医、检查，所有的排队缴费环节全部取消。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在11月7号曾经报道，家住朝阳区玉辰上苑小区的市民吴先生反映说，自家小区是北京热力集团热计量供热，但是热力集团收费标准让吴先生感到费解。在报道播出之后，热力集团工作人员详细解释了热费的计算方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追踪报道。 吴先生发现， 热力公司每年收取的采暖费与自家热力表上显示的剩余热能的读数无法对应，热力集团的收费标准令吴先生感到费解。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去年那个数读数是800，他收了我2000块钱，那么今年我那个读数我是600，我等于节省了200，节省了200，反而他收了我2500，就这么个意思。而且这种现象呢，不是今年一年，前几年一直存在。 报道播出后，负责吴先生所居住小区供热的北京热力集团黄龙公司工作人员刘先生联系到记者，详细介绍了热计量供热的收费依据。刘先生表示，用户室内的温控面板上显示的只是这一采暖季的剩余时长，跟最终热费有关联，但确实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温控面板上显示的是剩余时长，跟最终出来的热费不能说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它也是有关联的，并不是以咱们各家各户的这个时长来作为结算。 那么用户每个采暖季所交的热费到底怎样计算出来呢？刘先生表示，需要看每家用热量占整栋楼用热量的比例，也就是每户的采暖费与整栋楼的用热量有关系。 咱们家等于占的是一个分子，咱们用的已用时长乘以咱们家的面积，没有供电啊，任何的供电抵消，这个是一个分子，然后分母呢是整栋楼用户这个得加起来的一个 sigma， 每家每户的已用时长乘以面积，这是一个分母，这样出来的是你家在整栋楼用户用了情况里边的一个占比，然后再乘以楼栋总表。 记者又联系到市城管委供热办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计费方式，是因为热具有传导性，无法像水电那样单户计量。 因为水你开多少水不会流到别人家去，对吧？但热你开了，有可能别人家不开，它会传到别人家去，所以它就有这个问题。必须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在经过多轮专家进行论证，然后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整个楼进行分摊，这样比较公平。 记者将相关回复反馈给市民吴先生，吴先生表示理解。关于供暖收费的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了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沈国庆介绍，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续略降的态势，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沈国庆介绍，10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其中北京和上海环比分别上涨0.6%和0.1%，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3%和0.2%。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环比分别下降0.5%、0.4%、0.6%和0.2%。 再来看2017年7月，高德在国内首次推出了聚合打车服务业务。所谓聚合打车模式，就是将众多的网约车运营商聚集在同样一个平台，用户使用一个软件就可以约到不同平台的网约车。聚合出行平台及企业作为开放平台，向第三方出行服务商开放，连接第三方平台与海量用户。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聚合打车平台属于第四方平台。 现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美团、腾讯地图等陆续上线类似的聚合平台，使得大量长尾中小网约车平台能够通过接入互联网头部企业而迅速获得大量引流。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第四方平台现象？消费者在聚合平台打车出现了问题，应该向谁投诉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这种第四方的平台，现在网络平台啊，是网络上相对于第三方支付和第三方平台现在提出来一种新的叫法，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平台聚合现象。我的语言叫它平台套接现象，就是大平台套小平台，这个平台套那个平台，大平台套小平台。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出现的，就是说它在其他领域其实原来一直就有，比如说原来曾经有过这个叫百度搜索引擎。百度搜索引擎实际上有人在网上做了一个搜索引擎，把百度放在左边，谷歌放在右边。那么最后当然这两家搜索引擎两家都不同意呢，因为这是第三方的山寨做的，所以呢他就把它打击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现在呢，目前的话呢，还有这种除了打车以外呢，还有这种支付里面也有这种第四方支付，很多也是非法的。所以这个网络打车的这个领域的话，它这种所谓的第四方平台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打车的平台聚合现象。我认为它是受到电商法平台制度的规范的，并没有超出电商法的范围。 这个网约车聚合平台哈，那它本身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为什么会就发展起来了呢？ 这种聚网络聚合类的这个平台呢，它实际上呢，在这个打车这个领域的话，它有它的一定的发展背景。大家以前可能都用过像类似于高德打车啊这种，就是地图它自己做的那个打车的这个服务，对吧？那么这些地图类的公司的话，早年它是独立的公司，后来的话是被一些大平台收购了。所以呢，就是这两年他们就开始改变了他们经营的思路。所以有些的话呢，就是说自己不做打车了，然后呢，就是但我把我的流量，我把这个打车需求开放给所有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打车的这个平台企业或者直接的打车的企业，那么你直接接进来，我跟你通过流量的方式在变现。你或者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也做，但是呢，我同时我也允许你别人接到我这个平台里来。但实际上总而言之是要利用一种流量变现嘛。那这两种方式呢，实际上都是可以的。那么我对于这个地图类的企业来讲，对他来说，他就是增加一种新的商业变现的模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我认为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商业倒逼的市场的需求引起的发展这种变化。 消费者现在哈，比如说在这种聚合平台上打车，如果要是出现了问题，向谁投诉，应该怎么办呢？ 这投诉的问题呢，我觉得呢，应该是说像那个聚合平台投诉和像那个就是打车平台企业投诉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电商法上的规定，就是说电商平台上面如果是有这个经营者的话呢，如果是直接的这种就是运输的责任的话，是要有这种，比如说哪个公司或者哪个个体出租车的话，是要由他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不影响说你平台要承担平台责任。这个平台责任包括法律上的责任，也包括这个就是服务上的责任。人家毕竟是通过你这种渠道接受这个投诉了之后，你是转给第三方平台，还是转给哪一个就是出租车公司，还是转给哪一个个体个出租这个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两个问题，就是投诉你还是可以选择向聚合平台投诉，也可以向这种第三方平台投诉，或者说你直接是出租车公司的话，也可以向出租车公司，这个都是可以的。 据相关统计，随着聚合平台体量的增加，相应的投诉量出现也一定程度的增加。聚合平台不直接接入驾驶员和车辆，也不干预派单和价格，那么它还是不是所谓的网约车平台公司？是否能直接要求网约车聚合平台对网约车及其网约车司机承担实质性的审核义务，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等法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春泉的观点。 聚合平台的话呢，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它可能不是一种典型的这种网约车平台公司。这个呢，就是说这要看它具体的这个他们之间的有没有协议，它技术上怎么一个安排。这里面又区分一下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它确实是说不干预，也不派单，那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流量的安排。那么按照目前来说的话呢，它可能很大概率上呢，它就是一个聚合平台。那么它的安全保障义务可能比网约车平台要低一些，因为如果是网约车平台的话呢，它因为这个就是现在已经出过案例。法律对他有要求，那么他就是比如说他必须要在那个要有录音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是这些措施来保障用户的安全。但是这聚合平台的话，因为他一旦说进入了第三方这种网约车平台了之后，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来说，可能就在这运输过程当中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很难去找他去追究责任。但是也不排除说安全的问题上，他也有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他不是说他没有，他也有。但是只要看他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跟他的那个环节有没有关系。在他那个环节上有关系的话，他也要履行这个电商法3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是进入运输环节跟他没有关系的，那你再找他什么道理？所以这个也是还是要看具体问题。 有人建议要求网约车聚合平台进行穿透式监管，也就是对其所聚合的网约车平台内的网约车司机及其车辆也进行审核。您觉得这可行吗？ 所谓的是不是穿透式监管这个问题啊？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平台套接平台了之后，这个两个不同平台之间的它的法律责任各自是什么？那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电子商务法的解释的问题，它不一定就是需要专门新的一个立法。那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话呢，就是说你在平台上的经营者的话，你是要有相关的这种经营资质的。那么平台说对它进行审核，那所以对于聚合平台来讲，按照这个规定，它就应该对于接入它平台的这些商家，包括你是第三方的，是平台也罢，第三方的出资公司也罢，他要去审核他的这种资质，你要有法定的这些资质，然后呢，你要提供这个就是这个电商法3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的义务。如果你没有提供的话，你要承担这个法律的责任。但是说你说这个聚合平台它本身要不要就是说，比如说聚合平台上把接入了滴滴之后，就要他自己也对滴滴上的这种司机进行安全审核？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接入的那个第三方运输平台或者是出资的公司，那是他的责任。如果说要求聚合平台对于这个就是出租车司机什么也进行审核，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假如他有4、5道、5、6道的话，这种聚合的话，这个在网上都是可能的。那你说这个就是出租车司机的这个驾驶员，他不是要去审核5、6次吗？那这个对于驾驶员来说也不现实，对吧？也不方便。所以呢，我认为的话，还是要根据这个电商法38条等等法律规定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目的去解释法律才是比较合理的。 纯聚客平台本身并不从事线下实际的客运服务，而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主营业务获客，并将流量分发给所接入的中小网约车平台，由获得分发的网约车平台来提供客运服务。因此网约车聚合平台聚合的是网约车平台，再由这些网约车平台聚合网约车司机。那么这种聚合平台和滴滴等平台方相比，法律责任主体是不是存在着不清晰的问题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的观点。 和传统滴滴这样的纯自营非聚合出行平台相比，聚合平台的法律责任主体确实存在一定的模糊。例如滴滴平台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滴滴具有网约车平台主体的身份，应当保证乘客合法权益。实际上与乘客构成运输合同关系的是滴滴公司，而现在新兴的诸如高德地图上的聚合打车平台是将自己定义成了信息展示者，不参与实际运输，不具有网约车平台的性质，因此也不承担网约车平台的相应责任。首先，乘客可能并不了解众多不知名的第三方服务者是奔着聚合平台的名气才使用的，因此聚合平台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审查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服务者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同时要有切行可行的手段协助消费者切实维护合法权益。此外呢，对于聚合平台的性质呢，应当明显清晰地向消费者明示，尤其是限制乘客权利的条款要确保消费者了解，避免让乘客发生误会，误以为是聚合平台提供了出行服务。 澎湃新闻评论认为，对于行业监管者而言，不应将网约车聚合平台和网约车平台混为一谈，只有明确网约车聚合平台的法律性质，准确界定其法律责任的边界，才能够真正的促进网约车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那么网约车聚合模式法律责任的边界界定的难题应该如何破解呢？我们再来听黄小雨律师的观点。 网约车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实际上是直到2016年才颁布的，直到此时呢才明确了网约车平台的主体责任。对于聚合平台本身的法律责任，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在我个人看来呢，既不能将聚合平台看作网约车平台，过分加重它的责任，当然呢也不能超脱豁免，游离在乘客、司机和第三方服务者法律关系之外。乘客每支付的一笔打车费里，想必就有聚合平台的利润。在聚合平台获利的同时，肯定也要承担部分的责任。我个人认为呢，从保护乘客、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出发呢，可能聚合平台承担网约车平台责任的补充责任较为恰当。简单来说呢，就是当网约车平台没有能够及时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下，由聚合平台先行赔付，再由聚合平台向第三方的网约车平台追偿，这种模式较为恰当。用这种模式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乘客的利益，另外呢，也能够倒逼聚合平台提高服务水平，把关入驻第三方服务者的质量。当然了，最终还是需要主管部门来明确聚合平台身份和责任，这样才能让聚合平台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总失眠，睡觉都离不了安眠药， 这药劲儿不咋够，再多吃两粒。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以上行为不可取。更多安全用药知识，关注公众号北京药监。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05756。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 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难民危机持续。据波兰方面表示，目前滞留在两国边境处试图进入波兰境内的难民人数有近4000人。 当地时间15号，上千名在边境附近森林当中等待的难民打包行李离开了原本的营地，成群结队地朝着一处已经关闭的边境口岸前进。在到达口岸之后，难民们又重新搭起了帐篷，与铁网丝后面的波兰军警对峙。 本月以来，波兰已经报告了5100起从白俄罗斯一侧发起的非法越境行为。为了阻挡移民入境，波兰宣布将于12月开始修建边界墙。 当地时间15号晚，据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通电话，双方一致表示将努力为目前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的难民危机降温。普京在通话当中还表示，将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此事磋商。 那么波兰是否应该接受难民？俄国和法国为什么要在白俄罗斯和波兰难民问题上充当调解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欧洲这个难民危机啊，可以说是一波未平又来一波，是吧？这是新的一波，是继2015-16年那个时候可以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那一波以后的新的一波。那么但这一波的原因我觉得是比较复杂，就是说这个先不去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难民有流动了，但就从一个欧盟自己出台接收难民的一个法律，也就是都柏林条款，我们就看得出来，都柏林它只是规范了欧盟成员国当中接收难民的这个程序，司法程序。你比如说你像意大利和希腊，它就属于叫做前线国家，又叫做第一线的国家，因为难民过来首先到了欧盟管辖的这个政治版图的话，肯定是有一些处于这个边境嘛。你像意大利希腊就属于海域来看，难民直接就从地中海过来了，第一个登上去的就是意大利希腊，所以他们这样的国家就叫做一线国家。那同样的道理，你像波兰它也是属于一线国家，因为欧盟最东边的版图嘛，波兰是靠近白俄罗斯，也靠近那个俄罗斯，它是交界的嘛。这个就算是欧盟最东边的那个边境了，因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它不属于欧盟成员国，所以它就不受欧盟的这个都柏林这个难民这个条款的这个限制，是吧？但是你波兰是欧盟的成员国，你就必然受到这个一线国家啊这个条款的限制。所谓一线国家，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意大利也好，波兰也好，他们作为一线国家，难民一旦进来了，不管难民是从陆路还是走海路上来以后，那到了你这个一线国家，你就有这个义务啊，有这个责任，有这个就是说法律的要求，你必须要接纳这些来自中东地区也好，来自北非的这些难民，不管他这个难民的身份啊，来的时候他到底是战争难民，还是避难的政治难民，还是因为战争什么，或者是生态恶化导致的这个生物难民，甚至还有大量裹挟过来的这个非法的移民，是吧？反正我就是先作为一线国家，我必须要把它接受进来，这是都柏林条款对他们法律上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所以说，就是说波兰这一次的这个危机，我们不管他难民是因什么问题而导致的危机，反正到了波兰了，你收不收？波兰你既然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你当然要根据都柏林条款，你必须要接收这批难民啊。如果你不把它接收进来，就说明你违反了都柏林条款，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欧盟高级的人权呀、人道主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旗号的这些，是吧？你欧盟被认为是道德制高点上的这些东西，你到底是不是践踏的？是不是自己自欺欺人了？这明显的就是存在问题了。 嗯，那还有媒体报道说，波兰也可能会修建一个边境墙， 高筑效应就违背了都柏林公约，同时也违反了欧盟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初衷，所以说他现在这个筑墙嘛，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缓兵之计。但是如果难民要是从各个地方涌进来，他堵不住的情况下，恐怕也不是解。 嗯，那其实也有媒体报道说，有一部分的难民他是想借到波兰，其实是去往德国的。那这样的话，也是波兰方面是比较拒绝的吗？ 因为按目前的这个都柏林公约呀、啊， 它你波兰也可以接到，也可以放得到别的国家，但是放到别的国家就看别的国家愿不愿意接收这些人。如果别的国家愿意接收，只是借你的道，也威胁不了你的国家安全，也不给你国家带来多大的包袱，我觉得这就对他不算个事。但是就怕请神容易送神难，进来以后一个好多难民觉得你波兰那么大，我就愿意在这待，反正只要过得去，也不一定非要跑那个最好的地儿，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怕德国这样的更富裕的，像波兰边境还有像奥地利这些，人家不愿意收太多，是吧？到点呢，你别给我放那么多了，我接受不了，你们还是给他退回去。这样的话，对波兰人说，始终进来以后就由不得他了。一旦像开闸放洪进来以后，这个伊沙基下的有真正的难民，也有裹挟在里面的移民、假的这些，这个他一时半会儿还搞不清楚。我说你必须要对这些进来的人负责。那德国一个月可以给这些进来的难民，一个月可以给到370-380欧元的零花钱，就类似口袋的零花钱。但是你波兰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你怎么办？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波兰本身，我觉得在接受难民这个态度上，他就不像德国这些大国风范，什么勇于担责任，完了就是宁肯让老百姓勒得裤腰带，也要拿出一部分来救济难民，做不到。所以说，整个中东国家接受难民上，实际上他是比较保守。 我们看到最近就是俄罗斯和法国都出来就这个波兰的难民危机进行表态，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呢？您觉得？ 因为可以说是这个难民的源头后面一定是有大国博弈的这个背景，两大国博弈。那么目前欧洲的博弈最大的就是说，一个西欧，西欧当中又是以法国、以德国为首，是吧？和这个俄罗斯的较量。那么白俄罗斯呢，就处于是俄罗斯和西欧较量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冲突的这个前沿当口啊。波兰是属于西欧的这个前哨阵地，白俄罗斯又处于俄罗斯对西欧博弈的一个前哨阵地，这两个之间碰撞的火花呢，就是通过难民潮这个涌入。反正我白俄罗斯我就不收这么多，我就放过来。那波兰呢，既然收了，他就得要对难民要进行人道主义的救助，他就不能说是不管。这个里面的背后一定是有大国博弈的焦点。说穿了，就是说白俄罗斯之所以要放过难民呢，就是因为目前这个欧盟要制裁白俄罗斯。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地缘冲突的一个政治的博弈。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欧洲央行多位官员发表讲话，欧元下跌0.66%。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哎，主持人好。 请我们分析一下短期内欧元的走势。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欧洲央行是多位官员发表讲话，打压了欧元的紧缩预期。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表示，目前收紧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胀，可能会扼杀欧元区的一个复苏。不过拉加德在讲话中也是承认，通胀飙升和的幅度还有时间呢，超出了此前的预期，但是他认为啊，明年通胀将会消退，因此呢，在这个物价的涨势开始放缓之际呢，采取这个货币政策的行动将对这个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此外呢，这个欧洲央行管委会的委员德克斯也表示，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在2022年下半年出现加息，所以呢，而且各项的前瞻性的这个指引政策中呢，目前看到的这个升息条件还是没有达到的。他还表示呢，2023年的通胀是将低于这个2%的中期目标，所以由于目前这个欧元区的通胀率已经是欧洲央行2%目标的两倍了，而且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有进一步上升的态势，欧洲央行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也迫使其放弃这个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正在侵蚀家庭购买力的一个价格上涨。但是上述这些官员的言论啊，反驳了近期市场有关于欧洲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呼声，还有市场压注。从他们的表述来看呢，目前欧洲央行对于通胀的压力和这个供应链的瓶颈的态度呢，还是认为是一种暂时的一种现象。随着经济复苏和疫情压力的减弱呢，这种情况可能在明年的某个时间段就会得到缓解。但是目前来看啊，这个通胀的压力能否在明年下降，还有待观察。特别是近期这个欧洲和美国疫情再次出现一个反弹，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的压力呢，继续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整体来看呢，对于通胀压力，虽然市场这个有这个对收紧货币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大，但是欧洲央行试图是通过公开讲话来影响市场的这种紧缩预期，使得欧元承压。再有是近期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显示呢，欧元区整体还是低于这个美元 的一个通胀的压力，因此对于这个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呼声则是更高，美元也明显的走强，这也使得欧元进一步承压。北京时间明天晚间将公布欧元区十月的 CPI 终值，投资者应该保持一个关注。从这个欧元对美元的走势来看呢，目前欧元正在1.1318一线波动，这个支撑位呢是比较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如果说后续该支撑位有一个有效的跌穿的话呢，则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行。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后续仍需关注这个欧元整体的经济和疫情的情况。主持人， 好，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3775，欧元对人民币报7.2542，英镑对人民币报8.5817，加元对人民币报5.0945，澳元对人民币报4.6836。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据俄罗斯卫星网15号的报道，根据某一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转播的宇航员与地面专家的对话，威胁国际空间站的太空垃圾刚从空间站旁边飞过，但可能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再次打扰宇航员。 消息显示，宇航员们获准回到国际空间站，但是他们将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再次进入联盟号飞船躲避。而此前不久，因为太空垃圾接近国际空间站，宇航员们躲进了联盟号飞船。 澳大利亚媒体15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的支持率降到202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依据澳大利亚人报委托新闻民意调查公司所做的民调数据，莫里森支持率下跌到44%，是他领导的政府在去年3月被批应对灵活不利以来的最低水平。 澳大利亚定于明年举行新一届联邦议会选举，民调结果对莫里森而言是一记打击。他领导的政府先前因新冠疫苗推广缓慢而批，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莫里森原本希望借由防疫限制逐步放宽和经济呈现向好的迹象，争取到更多的民意支持。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的互动活动。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